引进奇才呢，梗係讲教育啦，係咪？即係你教育普及，或者提升嗰个教育嘅質素，你培养更多嘅人才，係咪？地尽其利是土地分配的问题，对中国来讲呢，历朝啊都好严重的，这个问题是需要合理的去解决，是吧？物尽其用就是那个资源的分配，是吧？然后呢货畅其流呢就是指这个贸易啦，是吧？咁佢话此四事者国之大经也，嗱呢四件事呢就是个国家富强的一个主要的手段，是吧？咁奈何李鸿章咧，对呢一位28岁嘅青年咧，呢种所谓改革嘅主张不为所动。咁孙中山先生就唯有放弃改革，走上一条革命之路。加上当时受呢个同日本打仗，即系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嗰个刺激，就令到孙中山先生即系嗰个革命思想更加浓烈。即是说一定要推翻中国2000几年的专制帝王统治，建立一个属于人民的国家，中国才有得救。 由1839年鸦片战争开始，大清帝国国势极速下滑，内有太平天国之乱，外有一场接一场的列强入侵战争，最后发生义和团之乱，最终导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，令中国成为国际笑话。 在1894年的11月，孙中山在檀香山和华侨创立中国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。兴中会顾名思义就是要复兴中国。当时的中国在满清政府统治底下丧权辱国，饱受这个列强的欺凌。孙中山的兴中会的主张呢，就是要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国，创立合众政府。这个所谓驱除鞑虏呢，就是将这个满清视为外族，要结束这个异族的统治，然后恢复即是华夏中国。不但止咁，仲要创立一个合众政府，即系共和国。嗱，呢个1895年嘅年头咧，佢亦都喺香港成立呢个兴中会嘅总部，系咪？咁所以香港咧，其实亦都系呢个辛亥革命一个组织嘅基地。嗱，及后兴中会好多分支组织，甚至去到日本嘅横滨、广州。都有啦，當然喺廣州就梗係變咗地下組織啦。喺香港喺英國人統治底下就半地上半地下啦，係嘛？嗱，後來到1905年咧，又發展到成為有一個叫做同盟會，即係興中會聯合華興會同埋其他組織成立一個叫做同盟會。同盟會嗰個口號咧就多咗一樣嘢，除咗驅除鞑虏、恢復中國，係嘛？建立民国，跟住咧就系平均地权。嗱，呢个系孙中山嘅一个分配土地嘅一个主张。嗱，兴中会宣言头一段咧，其实大家读嚟咧，今日都觉得有时代嘅意义嘅，系咪？佢话即系中国积弱，至今极矣，上则因循苟且，粉饰虚张；下则蒙昧无知，鲜能远虑。即是说做统治者就因循苟且，是吧？得过且过，是吧？有权力的人就这样粉饰虚张，有很多东西就假大空，今天有多少个计划，明天有多少个即是中心，那些政策呢就是这样抛出来，但是没有养成的，是吧？下则蒙昧无知，鲜能远虑。所以一般的老百姓呢就蒙昧无知，蒙查查，什么都不知道，是吧？然后呢亦都缺乏高瞻远瞩的这种思想，没有考虑到将来究竟会怎样，是吧？ 香港好多年青人都话自己冇将来嘅，鲜能远虑，系咪？当时嘅国势就系咁样嘅，所以孙中山话人人志士或者有志之士，就自然会觉得好痛心啦。好痛心就唔系斋噏啦，梗系要做啲嘢啦。于是就要搞革命咯。有咗革命嘅团体，跟住你就要有革命宣传嘅工具，所以又有中国日报啊，又有文报啊。嗱，当时仲要同啲保皇派去辩论嘅，孙中山要经常同啲支持君主立宪嘅人去辩论，系嘛？当时最出名嘅就是康有为、梁启超，系嘛？佢哋希望咧可以有个君主立宪，系嘛？但系孙中山就认为一定唔得，一定要成立共和国，所以要走向共和。革命的事业就已经开展了。孙中山先生的跟住落嚟的这一生人呢，就要走上一条即是在海外宣传革命同埋去筹钱演讲啊，咁呢一即佢个生活就变咗好多姿多彩。好多时间呢都唔係喺国内，唔係喺内地嘅，好多时间就喺海外去奔走革命。